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二，农历11月25。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8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出版； 织密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让更多人享受时代发展红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扎牢社会保障网》。 我国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预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为1076万人，规模和增量都将创下历史新高。 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年输气量突破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速。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力争到2025年，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超20%。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被不断织密，让更多人享受时代发展红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扎牢社会保障网》，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 选在社保卡感应区，插入社保卡。 您要借这本书，把这个书放在机器上。 在安徽省图书馆，市民只需要凭社保卡就能借阅图书，凭社保卡还能游景区、参观博物馆，在全国300多个城市的地铁、公交上刷卡使用。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末，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 13.51 亿，覆盖 95.7% 的人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主任翟艳丽介绍，目前电子社保卡申领达5亿人，社保卡正在逐步成为群众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身份凭证和支付结算工具。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探索以社保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的指示要求，启动了人社信息化便民服务创新提升行动，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全数据共享、全服务上网、全业务用卡。 社会保障服务扩维增面广覆盖的同时，社保待遇含金量也在不断提升。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基本养老金上涨就是最鲜活的例子。兰州市民李秀梅深有感触。 我今年70，退休的时候工资就是个900多，不到1000块钱，年年增加，现在拿到近乎4000块钱了，今年涨得多一些。 截至2021年，我国基本养老金已经实现了17连涨，养老保障更加坚实，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今年上半年达到 10.14 亿人，约 2.9 亿人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福建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村支委邓素华说，目前全村符合办理条件的人群近70%都有农保。 这个养老保险可以直接用这个社保卡领取养老金，作为固定养老收入，相当于就是给村民的一个基本生活也多了一份保障嘛。 近年来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展起来，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也正探索起步。今年银保监会就印发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银保监会办公厅主任王招娣表示， 银保监会研究细化相关的方案，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金融需求。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2 亿人、2.27 亿人、2.8 亿人。广大人民群众面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更为全面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在持续深化。本月16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表示，未来这一工作的扎实推进将会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网更加细密、更加结实，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国的统筹，调节这个各个地方的差距，有利于这个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国2021届高校毕业生规模为909万，同比增加35万。教育部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预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为1076万人，规模和增量都将创下历史新高。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28号介绍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但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12月15号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11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其中，高校毕业生就业为全国就业大局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2021届毕业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毕业生达50万人以上。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王辉表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076万，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仍在持续，当前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部分中小企业扩大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散发疫情对校园招聘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存在就业难与招人难并存的现象。 据了解，当前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教育部已启动实施了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全力确保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的稳定。 今天，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年输气量突破1000亿立方米，这标志着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速。总台央广记者朱敏、丁飞报道。 西气东输工程刚起步时，全国建成的输气管道只有1.2万千米，年输气能力不到200亿立方米，跨省输气管道只有陕京一线。国家管网集团市场部总经理李天介绍，随着西气东输工程的建设发展，到2021年底，我国天然气管道里程突破11万千米，覆盖全国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从2019年呢，我们把分属于不同企业的干线的天气的管网呢进行了这个整合，统一的调度、统一的运行、统一的管理，运营效率应该是提升了近30%。中国的管网啊，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复杂的，应该我们在国际上对运营管理的能力，相应的也是处在前列水平的。 目前，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在加紧建设，2022年，西气东输四线也将启动建设。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建主干天然气管道20000千米以上，我国天然气管网将形成西北、西南、东北和海上四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的管网新格局。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维和表示，西气东输对推动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西气东输投产之前，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天然气的消费量只有不到250个亿，那么西气东输投产以后，基本上平均以每年3%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对推动我们能源结构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去年，我们国家天然气在全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当中已经达到了8.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有关部门密集出台“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等多个发展规划，力争到2025年，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超20%，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显示，“十三五”期间，机器人产业总体规模快速增长。2020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工业机器人已在国民经济52个行业大类、143个行业中广泛应用。服务机器人在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大显身手。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汪红说：“ 到2025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高端制造的集聚地和集成应用的新高地。”一批机器人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取得突破，整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关键零部件性能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这个水平，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啊，年均增速超过20%。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器人产业领军企业，以及一大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成3到5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实现翻番。另外的话，我们到203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机器人成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 国家邮政局今天举行“十四五”邮政业发展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规划预计到2025年，我国邮政业年业务收入超过1.8万亿元，日均服务用户超过9亿人次，快递业务量超过1500亿件。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曾君山介绍，我国包裹快递市场规模连年稳居世界第一，邮政业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次发布的规划立足“十四五”，提出了规模、实力、基础网络等五大方面目标。 到2025年，邮政业年业务收入超过1.8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超过1500亿件，日均服务用户超过9亿人次，形成多个年业务量超过200亿件或者年业务收入超过2000亿元的邮政快递品牌。 此次规划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谋划快递惠民举措，提升寄递末端能力。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莹：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因地制宜地开展智能快件箱、智能信包箱和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的改造建设，加强农村的网络设施资源的共享，鼓励共同的分拣、共同运输、共同收投。 为保障规划真正落实见效，曾君山介绍，国家邮政局将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综合配套和基础保障。 北京菜篮子今天再添新成员，作为北京市政府重点工程“十四五”期间首个投入运营的综合性一级批发市场，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北菜鲜农批今天开张试营业，这也是目前亚洲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鲜活农产品交易中心。总台记者刘天思报道。 北菜鲜农批一期占地305亩，地处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地区，发展定位是北京农产品流通体系中批发环节的重要节点，北京生活必需品供应的应急储备平台，北京农产品交易的大数据平台，主要承担主城区东部、亦庄开发区、城市副中心的农产品供应保障任务，与新发地形成错位互补保供模式，构成首都农产品日常安全供应的双核格局。北京菜篮子集团董事长刘亚洲： 新发地呢，更多的是以蔬菜水果为主，我们这更多的是侧重于鲜活，除了蔬果以外啊，我们还有肉啊、鲜肉啊、海鲜啊，还有冰鲜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果鲜啊，都是以鲜字作为我们产品啊或者流通的一个最区别于其他的一个特点，就符合我们北京啊市民多层次多元化，尤其是中高端这个消费群体的需要。 北蔡鲜农批精准对接上游供给端，高效对接下游需求端，发挥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重要交易功能，打造一站式集采分销中心，新的流通体系得到国内蔬菜主产区政府和龙头企业的积极响应，全国多地蔬菜大县在此设立专馆，实现蔬菜生产基地和北京市场的有效衔接。山东兰陵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志前， 希望借助这次机会能够在北京推介我们兰陵蔬菜，更多的吸引更多的基地啊，一些直销平台进入北菜市场啊，为更好的打开我们北京的蔬菜市场，更好的为北京的市民提供菜篮的服务啊，做我们沂蒙老区的沂蒙山区的一份贡献吧。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大江南北冰雪运动蓬勃发展，全民共享冰雪之趣。记者综合报道。 连日来，新疆各地举办迎冬奥爱冰雪系列活动，吸引了广大游客和各族群众参与。在昌吉市阿什里乡龙山滑雪场，游客们纷纷穿上雪板，体验滑雪的速度与激情。 我也是带着家人到这里来体验一下冬天的快乐，刚才滑了雪，非常好玩，蛮刺激的。 河北衡水市各学校都开设了与冰雪运动相关的社团和课程，调动学校师生和家长共同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直接带动全市20多万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衡水市玉华路小学学生庞成锦， 我在学校参加的是冰壶社团，周二周四是我们的活动时间，现在我不仅会玩，还懂得了许多相关知识。 孩子们喜欢冰雪运动，老人也热衷冰雪项目。辽宁沈阳有一支名为老男孩的业余冰球队，冰面上穿梭的身影成了冬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沈阳市民王大明， 各行各业的吧，就是说爱好者聚集在一起了，我们成立的这么一个老男孩冰球队，最大的是76岁，最小的是57岁，我们建队的宗旨就是一个玩一个快乐的冰球。 迎冬奥跨新年，在南方冰雪运动也日益升温，安徽天柱山滑雪圣地开业不久就迎来大批游客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江西宜春的多家商场都开设了冰场娱乐专区，江苏徐州则通过发放冰雪免费体验券让更多的人了解冬季运动项目。徐州市冰雪运动协会负责人王东告， 免费推出不低于40节课、不低于2000人次的免费冰雪运动的普及，也就是教学，目的呢就是为了3亿人上冰雪这个目标。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9例，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82例，陕西180例，其中西安市175例，咸阳市3例，延安市2例，浙江1例在绍兴市，云南1例在昆明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境外输入18例，本土3例，其中云南2例均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贵州1例在铜仁市。现有确诊病例2275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8,186.9万剂次。 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今晚在厦门开幕。今年是中国电影金鸡奖创立40周年，即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30届。本届电影节为期3天，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将首次开展最佳外语片的评选工作。总台记者孙鲁进、马宁报道。 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举办4项电影展映活动，其中金鸡国际影展展映35个国家和地区的38部影片、77场次，包括5部金砖国家单元新片和3部经典修复单元大师之作。厦门市副市长廖华生介绍， 其中9部影片在亚洲首映，19部影片在中国内地首次亮相，97%的影片分别获得世界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奖项，5部影片由各国选送参评第94届奥斯卡奖。 备受瞩目的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评选出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共计20个奖项，最终获奖名单将在30号晚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Dad, yes, I've seen the signs. 今年的金鸡奖新增设最佳外语片奖项，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波斯语客等五部影片获提名。廖华生介绍，今年首次开展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外语片的评选工作，旨在探索建立国际水准和中国审美的电影评奖标准。 借助最佳外语片的评选，加强文化交流的合作，依托国内国际线上线下的媒体矩阵，策划系列主题报道，不断提升金鸡电影节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前11个月物流运行数据，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28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 物流业务表现活跃，行业景气指数也维持在较高水平。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2021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结果，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为 97.6%， 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就禁止令保全措施的法律依据、申请主体、适用范围、审查标准等问题予以规范，及时制止侵权行为，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今天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启幕。该训练周为期四天，是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的最后一项。 据民政部消息，目前我国注册志愿者超过2亿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超过37亿小时。截至11月底，民政部指定的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本年度共募集善款87.5亿元，带动7.7亿人次参与捐赠。 安徽宝美年产30万吨高性能美肌亲合金及深加工项目今天在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开工建设。该项目占地面积约2200亩，计划总投资148亿元。达产后年营业收入超200亿元，是全球最大的美合金生产基地。 育柴集团第1000万台发动机今天下线，该发动机排量16升，功率覆盖560到775马力，是中国最大马力的通用工程机械动力，也是我国多缸柴油机领域的第一个千万台记录。 大连地铁13号线1期今天开通运营，连接大连金浦新区和普兰店区，形成一条引导城市向北发展的纵向通道。至此，大连地铁运营里程突破20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有报道称中国外交部27号证实收到美国政府人员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赴华签证申请的消息之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本月初宣布的立场不会改变，任何其他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些人员不是参加奥运会的官方或是外交代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回应指出，无论美方如何解释，事实就摆在那里。 美方一方面声称不会有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一方面又为来自国务院、国防部等多个部门的官员申请签证，这一套说辞令人费解。无论美方如何解释，事实就摆在那里。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践行奥林匹克精神，停止把体育运动政治化的行径，停止任何干扰北京冬奥会的错误言行。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54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7911万4972例，累计死亡病例539万7580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5279万4834例，累计死亡病例88371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据美国媒体统计，在截至26号的一周，全美平均日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20万例，比在之前的一周激增了47%，创下了今年一月以来的新高。随着岁末年初传统节假日的到来，出游聚会人数增加，再加上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国全国的迅速传播，美国疫情将进一步恶化，新增确诊病例将继续上涨，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50万例。美国政治分析人士麦赫迪哈森表示， 美国仍然没有把新冠病毒当回事儿，该有的防护措施没有执行到位，依然深陷于疫情阴谋论里。看看新增的确诊、住院和死亡病例的变化吧，现在又都在快速增长。 法国总理卡斯泰当地时间27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每10万人口中当前的发病人数已经超过700人，达到疫情危机以来的最大值。因此，法国政府将继续收紧疫情管控措施，进一步规定企业远程办公的时间，加强公共场所的管理。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7号的通报，过去5个星期以来，韩国新冠疫情风险连续达到最高级别。韩国政府27号透露，目前正在迅速推进新冠口服药的紧急使用授权程序。此外，奥密克戎毒株进一步扩散。据刚刚得到的消息，越南卫生部表示，越南出现了首例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感染病例。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白宫27号发表声明说，总统拜登当天签署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根据法案内容，2022财年美国国防支出为7682亿美元，比上一财年有所增长。 据俄新社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关于安全保障的会谈可能在2022年1月10号举行，与北约的会谈可能在1月12号举行，但目前还没有就磋商的所有方面达成完全一致。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27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宣布启动第8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进程，将重点讨论一份新的共同草案，涉及取消对伊制裁和核查等问题。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28号召开了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核污染水的相关阁僚会议。日本政府决定在今后一年内，根据各地区和行业的实际情况，针对所谓的风评影响制定赔偿标准。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向叙利亚拉塔基亚港口发射了数枚导弹，空袭引发了大火，并造成巨大损失，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据伊拉克通讯社报道，伊联邦最高法院27号驳回法塔赫联盟此前对选举结果提出的上诉和停止批准选举结果程序的要求，批准了10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11月30号，伊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正式结果显示，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获得73个议席，位居首位。 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发表电视讲话，呼吁进行紧急全国对话，解决关键问题，从而摆脱危机，避免国家被拖垮。自2019年以来，黎巴嫩陷入经济困境，货币一再贬值，燃料、药品和电力供应等出现短缺，社会日趋动荡。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民航总局28号表示，在修复了通讯和导航设备后，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暂时对联合国飞机开放。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童林、刘宇华，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